报纸， 报纸， 部署， 部署， 战友， 战友， 幻想， 幻想， 戏曲， 戏曲， 记者， 记者， 教导， 教导， 富有， 富有， 牧童， 牧童， 物产， 物产， 妇女， 妇女， 一起， 一起， 鼹鼠， 鼹鼠， 电影， 电影， 跳舞， 跳舞， 效果， 效果， 肺腑， 肺腑， 历史， 历史， 地理， 地理， 汉语， 汉语， 后果， 后果， 或者， 或者， 购买， 购买， 彻底， 彻底， 地点， 地点， 翅膀， 翅膀。